女神一梦闪亮登场。 哈喽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6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哈喽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那个 ladies friend 妇女挚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好的，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蔡森老师。 对，欢迎来自 VMAKE 形象管理工作室的蔡森老师，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 好的，每次都是人家打完，每次蔡森老师都是打完招呼，然后我们两个再介绍一遍，整得人家很尴尬。 证明很重视我。 对，我们介绍两遍，因为是我们的老朋友。 对，没错，老朋友嘛。好的，那今天呢，我们。 今天特别开心， 这哎， 你知道为什么开心吗？ 明天我们就放假了， 对，终于迎来了我们的十一长假。 也是在这里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啊， 对， 节日愉快， 玩得开心。 是的，那今天这个小主题呢，也是关于旅行的，就是出门旅行带着什么护肤品呀，还有这个化妆品就够了。 对，现在可能很多人正在打包啊，赶紧听我们节目，别打包错了。 没错，教给大家一些小秘诀啊。好的，那我们就先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吧。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好的，那在女神麻辣烫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播出的方式啊， 收听收看的方式。 对，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 对，如果你想在网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就要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易直播，在易直播的首页记得啊，搜索活力982，记住了吗？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互动， 没错， 什么问题问过来，我们老是在这里守着呢。 对对对，而且我们女神百分百呢，从周一到周日都是为大家下午4点准时奉上的， 对， 因为 带来不同的主题和内容。 对对对，不同的主题，比如像今天呢，给大家带的就是每周六下午的都是化妆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对，我们女生最爱的。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女神麻辣烫呢，哎，这个要是和我们老师一起讨论一下啊，就是我们化妆的第一步呢，就是要选对适合自己的修容产品，打造立体小脸。 什么叫修容产品啊？ 修容产品，来，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修容产品呢？ 修容产品就是调整脸型那种底妆类的产品。 底妆 脸型， 对， 哎呀，这个很关键啊。比如说脸大的，想要自己变脸小， 因为你看我们亚洲人的这个整个的脸长得 比较平 平一点， 对， 可能上镜啊什么不是很立体，和欧美的那种长相不是很一样， 高鼻梁， 所以我觉得这个修容还是蛮重要的。 对 对对对， 这个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修容的这样的东西呢？ 产品是吧？ 对，产品。 对，其实每个化妆品的它的里面的品类都是挺多的，对吧？像这个修容产品有修容粉啊，修容棒啊，修容液啊，大概就这几类 啊， 质地不同，对 啊，就是修容粉、修容棒还有这个修容液。那老师依次给我们分别稍微介绍一下这三个，应该是平时应该怎么用？ 他们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质地不同，对吧？ 质地不同， 所以说你想打造什么样的妆感，那就对应了用什么样的产品。 那你像比如说我个人的话，我个人平时用的是修容棒， 修容棒比较方便，对吧？ 是，哎，但是我想，因为我很少用那个修容粉，因为我怕我打不好的话，我就会像一个胡子一样。 对，所以说修容粉呢，适合就是脸型相对比较 OK 的，需要简单。或者轻度修饰的这样的， 轻度修饰是适合修容粉， 脸型比较标准的那种， 对 对 对 吧？ 如果说这个修容需求比较大的，那可能用粉这个修容液啊，或者修容棒的话，会相对来说效果更强，而且它自然一些。 那我可以反着说，就是说，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脸型的变化更加明显、好看的话，可以选择刚才老师说的修容棒、修容液。 对 对 对对， 对。而且我发现这个修容棒的话，涂起来确实很方便，而且还不容易就是 我刚才说的弄成那个胡子，女生来说就是懒人吧，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这比修容粉更好控制， 更自然一些。 是 对、嗯， 所以平时大家用的这个基本上就是，修容液、修容棒，还有就是修容粉。 对， 嗯、大家可以 根据自己的 情况，对，没错， 选择合适的自己 的 产品。 嗯，那么第二个女神麻辣烫呢，就是涂口红前什么时候擦润唇膏？要把唇膏擦掉再擦口红吗？ 为什么啊？我明白润唇膏嘛、 嗯， 因为男士可能也会多少用到、 嗯， 感觉嘴唇比较干燥了。 对、 嗯，但画口红前一定要这样润唇一下吗？ 嗯， 对，而且是要提前润。不能在我们画口红之前的就是临时抹，对，因为这个润唇膏它里面有很多油的成分， 嗯 啊，然后如果说直接画口红的话会不上色啊，它会稀释掉口红的颜色啊，所以说我们最好是在打完底妆的时候就把润唇膏涂上啊。 是，那然后要把这个润唇膏擦掉再擦口红。 对，在整个妆化完之后呢，然后擦口红的前一步再把之前涂的润唇膏擦掉。 好的、 啊，这个时候再画是刚刚好 的。这个、正确 的 方式啊， 是、 嗯、大概三十分钟吧。 三十分钟， 嗯，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 二十分钟吧，差不多。 对、嗯，大家提前要先润好唇，然后再画效果更好。但别忘了先擦掉， 记得要擦掉，对，要不然会稀释掉口红。 对、嗯，没错。其实今天从这个导播间已经看出来，你看我们今天穿的还挺厚的哈。现在天真是慢慢的冷了， 对， 大家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暖。 嗯、 其实我觉得女生在这个季节的时候穿裙子也很好看，你有没有觉得？ 我觉得夏天穿裙最多吧，秋天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死板？ 秋天穿裙子更多 啊，你穿裙子冻大腿、 啊、 不是吗？ 不是啊，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小女生呢，就是穿裙子呢、 嗯、 正合适这个季节，你可以里面套一个袜子， 套一个袜子、 就是、黑色的，对，高筒的这样袜子， 嗯， 然后那个裙子呢，当然不会选择夏天的那个材质比较 薄 的，要选那种呢子的或者是皮的，这样的裙子会搭起来会很好看。 啊，那长度呢？是比较长的裙子还是短一点的裙子？ 哎，长度都 OK， 就是 它不会像对。对对对， 就什么长度都可以，只要你里面的保暖措施做得好。 对，当然你也不能穿个棉裤。 穿个棉裤，我就想问，那天气再冷一点，比如说咱们到了深秋， 嗯， 这个时候你里面穿一个袜子好像不足以保暖了，怎么办？总不能真的穿个秋裤外面 再穿个裙子。你不知道现在的这个袜子里面都可以加绒的吗？ 哎呀，男生又不穿那么 好的，那 这样的袜子， 那给大家就普及了。其实这个袜子可以加绒的、嗯，所以你可以穿一个长裙或者是短裙，然后下面配一个小短靴或者是雪地棉，都很好看。 哦，说白了就是你要选择这个厚度不一样的袜子来根据季节来进行保暖。 是的， 裙子呢就可以随便搭了。 对，所以这样既好看还不冷。嗯， 然后就等于一年四季你都可以穿裙子了，是吧？ 哎， 春天可以这么穿，秋天可以这么穿，冬天呢也能这么穿吗？ 冬天也 OK， 冬天，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冬天还是少穿裙子，毕竟女生嘛就很容易 着凉， 寒呐，对，着凉，所以还是以保暖为主。 嗯，但是秋天搭配好还可以美美的穿裙子。 是的，就比如说这个季节、 嗯、 如果你明天就要开始出去旅行 了， 对、 嗯、 如果哎想照相很好看的话，其实穿个小裙子啊，然后在这个保暖的情况下，哎，还是很好看的。 我想到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 是说 我们直接去南方旅行嘛，就可以穿着夏天的裙子了。 哎，我觉得应该很多一部分人应该都会去南方旅行， 或者去一个热带的国家去，对吧，走一走，这样就可以继续穿着裙子过夏天的感觉。 是的，好羡慕你们呀。 嗯 嗯， 对，我们要做节目没办法出去玩，你们好好玩。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啦。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化妆间的主题呢是出门旅行带着这些化妆品就够了，或者是护肤品啊。 嗯， 那首先呢还是想问一下参参老师， 嗯， 我平时如果出去旅行的话，相信天一可能有，哎，算了，天一是男生，可能不太注重。 怎么，我也会出去玩，你 不 要鄙视男生。 我说就是关于护肤啊，我觉得男生不会像女生这么重视。 我有一个 情况，就是我经常遇到，尤其坐长途车。你看，比如说我 上，你在长途车上敷面膜啊？我怎么不信呢？ 听我问完嘛。 嗯， 就像我以前我上大学嘛，我们家是东北，我要去南方上大学。我上大学是在南京，等于说我坐车要坐20几个小时。那个时候还年轻嘛，年轻现在好像很老的感觉。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每次我等我到了南京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自己那个脸呀，油乎乎、腻乎乎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所以我想说，现在大家出去玩嘛，比如说去国外，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这个行程其实也很长啊。 对， 飞机上也好，火车也好，5-6个小时还是有的。怎么能避免自己这感觉皮肤很不舒服的状态？ 就是这种旅途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护肤呢？ 就是像天一说的这种属于长途了，对吧？ 对，20几个小时，当时火车当时还没有 这个，你相当于一天都在车上或者在这个交通工具上，对吧？ 一夜还多一点。 是 这个的话，我们就基本上跟自己在平常的工作日里啊、休息日里护肤是一样的了，因为你相当于一整天啊，基本上都在交通工具上，对吧？ 对，睡觉前以前在家里做什么？ 就是基本上接近我们的日常护肤。 日常护肤啊， 对。 那时间没那么长，比如说现在交通工具方便了哈，5-6个小时，这个时间不算特别长，但是也不算短，可能有个小半天儿。 对，这种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这个清洁方式啊。如果说你觉得皮肤油腻了，对吧？可以用一些吸油的产品啊，或者清洁的湿巾啊，这样简单处理一下。如果说长途的话，那就要接近日常护肤这样的步骤去做了，那有洁面啊，然后护肤这样的。 不过其实我就是女生啊，我是女生来说的话，就是我会有的时候会因为旅行嘛，你要享受那个过程，你就会把这些护肤什么全都忘掉。 对，就是好像我带不了那么多东西，怎么办？ 对呀、 啊， 对呀、 啊，对 呀、 啊，要带衣服， 我要带 相机 啊，对呀、啊， 还有充电宝、手机、Pad。当这么多东西时候，可能化妆品的空间没那么大了， 是 那护肤怎么办？ 关键是，而且我觉得旅行要享受一个过程嘛， 对， 你要全部都用在化妆啊，或者是这些时间上，我就总觉得不值。 那有没有特别方便的又有效能，让我们皮肤水水嫩嫩的，一下车就可以自拍的那种？ 哎，对，我也很好奇， 有这样的小方法。 这个我们知道有一种产品叫喷雾，对吧？就是保湿喷雾， 喷雾， 对， 喷水的那种。 对，这个是最方便的，就是快速补水，然后去除油脂。因为补水进来以后，皮肤没有那么干了，它也就不会相对来说不会出那么多油。对，是个抑制油类的特别好的一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定妆产品啊、所以它很方便啊。 下车前 所以说 自己脸喷一喷， 对，出门旅行必备的一个就是这个保湿喷雾。对，如果想更方便的话，还有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旅行妆啊，小量剂的。对，其实出门不用太复杂，我们出门做好一个最基础的护肤保湿就 OK 了， 就是保湿。 对，因为出门的话就是一般的话都会比较干嘛，然后就是皮肤吸收营养品的能力也比较差，所以说不要用太多美白啊、抗衰啊这种功效型的护肤品给皮肤也会增加负担只要做好基础补水就 OK 了。对， 还是以保湿为主。 对， 哎，老师，那防晒要不要注意呢？因为毕竟，比如说去南方，可能比北方的紫外线会更强一点。 对， 对， 对， 这个就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到防晒啊，尤其去一些就是海岛类的国家呀，对吧？日照比较强的地方啊，那防晒也是一个必备的护肤品。 对，要带着。 对， 车上可以不用，下车再涂点。 甚至要去海滩呐， 对， 这样的地方。 嗯， 就是而且现在属于北方，虽然是快进入冬天了嘛。 嗯。 然后南方那边可能还是 正热， 艳阳高照。 艳阳高照的那个时候，比如说现在很多身边的小伙伴，他在这个季节，或者是再冷一点，会选择去海南 那边。对，海南。 对，那你就游泳啊。然后在沙滩上啊，这个时候就防晒是必不可少的。 那面膜呢？是不是旅行中也适合敷呢？ 当然， 当然， 面膜是 你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备的一个护肤品。 可我有个心理障碍啊，当然不说男生的障碍，我说女生，比如说这一车人车厢里，不管你是坐硬座还是坐卧铺啊，还是飞机上，你突然间拿出个面膜把脸上一呼，旁边人都会感觉，咦，这人干嘛呢？是吧？都有这种情况 啊，就是会有异样的眼光， 因为毕竟一个白白的那东西敷在脸上嘛，还有点吓人。 然后还总觉得你这个人， 用东北话说有点臭嘚瑟。 对，你做矫情， 举个行为你还这样，怎么办？既能有敷面膜的效果，还不这么吓人的。 对对对， 面膜产品其实也有很多的，对吧？你说这种就是片状面膜， 对 啊，像片状这种，我们可以在家里或者说酒店啊用它比较 OK。那在交通工具上，我们可以选择这种睡眠面膜啊，它是透明质地的。啊，其实抹上以后基本上是就跟护肤品是一样的啊，但是它的功效其实并不比片状的面膜强，而且相对来说，其实吸收能力来讲，它是比片状面膜更容易吸收的。 更好的， 对 哦，这办法好哈， 对， 就是我既不用 透明质地 的样子。哎，我以为睡眠面膜只有在睡觉前才能涂， 而且睡眠面膜的话，它还不用清洗，直接按摩到皮肤里就 OK 了 啊， 就是和那个乳一样， 对，就稀释的乳液啊。 然后下车再补补水就可以水汪汪的出去拍 照，对，整个状态会好很多，皮肤状态。 对，那对，再总结一下，我们刚蔡森老师刚刚说，首先先说防晒啊，补水， 先是补 水，补 水， 补水，比如说喷雾 可以带着， 对，喷雾可以带着。 刚才说的面膜也是补水的， 对 吧？ 对， 面 膜， 面膜也 OK。 建议大家带睡眠面膜，别太吓着人。 是没错。然后呢是防晒必不可少。 嗯， 对。 再一个是。 前面还有一个洁面 啊， 洁面这个清洁类的产品是 清洁类的 产 品， 就是洗面奶这种， 对，带一点就是这种温和型的啊，不要有太强的这种扣油能力就 OK 了。对， 不像在家你要清洗得很干净，不需要温和一点。 不是，因为主要是有的人他的皮肤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有可能会不适应， 对，会发生过敏啊或者敏感的状态， 因为空气啊湿度什么的一变化皮肤会有不适应， 对，所以尽量就带这种最基础的这种温 和 性的 普通 的 类型， 对，没错。所以 有洁面，有保湿，有防晒，三点大家记住了， 对， 护肤品就够了， 对 对，基本就 OK 了。 那化妆品呢，老师？ 对，这对女生最关键啊！ 化妆品， 你出去当然要 美 美 美 美的。 尤其很多女生到个景点就拍照嘛， 必须拍呀， 自拍，来一起拍，来路人帮我们拍一张， 对， 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可以啊。 对，出去旅行，我们都爱拍照，对吧？ 对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肯定在脸上那个妆容这块呢，选择既快速又能突出我们这个妆感的部分去画，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挑重点。啊，就因为眼妆相对来比较复杂，对吧？很多人不太会画，或者说他花的 时间 很长，对吧？ 对， 而且有的地方我们去出去玩会戴一些墨镜啊这样的这饰品，基本上看不到眼睛了。 对， 所以说剩下的部分，其实最方便的、最容易操作的部分，也最显效果的就是唇妆。所以说女孩出门， 口红 是必备的。我觉得大家出门旅行至少要备三支口红以上。 比如什么颜色？ 因为我们出去玩肯定每天也会换不同衣服，对吧？ 对 对 对。 啊，去找一些不同的感觉去搭配，对吧？那比方说，那我们去一些海滩的国家呀，这样的，很清爽、很清新的风格。今天我要走清新路线，对吧？我肯定不适合涂个大红唇，对吧？那我们就选择一些这种裸色系的，比方说，豆沙类的裸色呀。 啊，现在老师拿出来一个。 对，这种豆沙色的啊。豆沙色系的裸色啊，这个都是很不挑人的百搭的。 好， 还有这种就是比方裸橘色啊， 老师可以举得近一点，让我们 肉橘色能看到 吗？那个手可以是不是稍微挡一下这样子？ 对， 哦，这个颜色 裸橘色， 对，就 是 很裸，很清新， 跟手心的颜色很 像，对， 很好看的。 对，所以说这种呢，既显着你的这个整个状态很好，然后它也不会很突兀，对吧？ 不会浓妆艳抹的感觉。 对，但是呢，那可能我们要去一些比方特别时髦的国家啊，有些街拍啊这种的，那我们这种可能相对来说它就效果不会很明显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的搭配肯定也要更潮一些，对不对？啊，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亮的这种红色类的，然后防止唇釉，对吧？然后它也不容易泛干，然后着色力也很好， 对， 很方便。然后整个就是妆感也会比较亮丽， 时尚度会 更摩登一些，对，那这是两种。还有一个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折中一点的，比方说我今天既不想太过也不想太素，对吧？那我们就折中选一个这种珊瑚红啊， 珊瑚红， 对对，大家能看到 就很显气色，你说要显 比刚刚的那个颜色略深 略深略深，但是也没有红色的那么重，对吧？ 那么重， 对，所以说这个就比较百搭了，那各种风格呀，比方说穿的这个度假感强一点的，就是开手舒适一点的都是 OK 的 啊， 对， 就是比较百搭。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这三类口红是我们要出门要带的一些 总结一下 百搭的产品。 有这种比较清新的，比较淡一点 清新的啊，裸色系的，对。 然后刚才还有这个 珊瑚红， 珊瑚红， 嗯，百搭的这种折中 一 点， 对，还有亮红， 嗯， 还有更亮一点，就是更突出时尚感的。 对，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女生啊，有一个小秘诀，就是在口红上面，如果你觉得这个颜色稍微深了的话， 对， 你可以薄涂。 对，如果说你不能带三支，你只带一支的情况下，对吧？那我们就是也以前也讲过唇妆这部分， 对 吧？ 对， 我们可以低饱和度、高饱和度去控制它的妆感。 是，没错。 哎，我有个我想法啊，不知道成不成立。 你说， 刚才老师开场咱不讲了吗？就是那个护唇膏，它会稀释你的颜色。 嗯， 那如果我没带那么多口红，可不可以先涂一点护唇膏，再涂个比较亮色，一稀释就没那么亮了？成立吗？这个方法 也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就像我之前讲的唇妆部分，只要我们涂的薄一些，就完全能达到这个效果。 就是、轻轻的涂一点颜色就不 会那么深。对， 好的， 嗯， 哇， 这样又可以少带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唇妆是快速变妆最方便的一个。部分啊，对， 那唇部、OK、 唇部说完了，还有什么呢？ 啊，那如果说大家想说妆容更精致一些，当然我们这个必不可少的就是，底妆产品，我们是一定要需要的， 是， 对吧？ 脸色更变得更好一点。 对， 这个女生的这个底妆要是打好了的话，它会拯救你一半 的， 对， 变得特别好， 就一大半的这个状态基本上都是完好的了。对，所以说那出门我们肯定不能带太多底妆产品，对吧？ 对， 那我们就选择一样最方便的。啊、 嗯， 又能代替补妆产品的，对吧？那就是气垫 BB， 对吧、 哦？ 我们随时可以 hold 住一整天， 没错。 因为你出去玩嘛，难免是在户外比较多， 出汗呀、 啊，又出汗、啊、又脏了，对吧？妆又脱了啊，这个都是很方便的。所以说，气垫 BB 是必备的。 气垫 BB， 对、嗯。那再有一个就是眉毛， 眉毛， 对，眉笔，带一支眉笔就可以。基本上也可以搞定三分之一的妆容，因为眉毛在脸上也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嗯、 对，有一次我还真的用那个眉笔画了眼线。 对，我刚刚想讲到这，很多 画眼线， 就 有 一次真的是忘了， 就真的忘了， 就来不及了。 嗯哦，其实化妆品很多都是可以通用的。对，如果说我们出门的这个行李有限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比方说刚才一梦说的眉笔。一支眉笔可以既可以当眼线笔，也可以当眉笔来用。 我们的口红还可以当腮红哦。 对，口红可以当腮红，腮红还可以当眼影， 是 眼影还可以当腮红， 对 吧？都是互通的。也就是说，这几类产品啊、只要你有一样到两样，也可以搞定一个妆容。 对、 咱们的女生出门是多容易丢三落四的， 哎， 这些东西都没带全， 真的很容易。 对， 而且有的时候你要换不同风格的衣服的话，你这个穿着的打扮还要不一样。 对， 所以真的还 对你好很难像在家一样有那么全科的化妆品来调整。 对，所以哎呀，旅行还是 对，关键是怎么画。大家有没有又马上要广告了嘛？ 对 吧？ 对 对，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因为下半集呢，我们老师啊会刚才就我们上面讲到这些化妆品一些怎么让你画得更好看，怎么来运用它，尤其是一专多能 的 这个化妆品， 就是用最简单的化妆品画出特别好看的旅行妆， 对，让你拍照的时候美美的。 对，我们后半节将会为大家播出广告 不长，马上回来。 对。 我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 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半点之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也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现在在我们表演区的 我们老师正在准备， 蔡森老师 还有我们的蔡森老师在准备。 对， 因为我们上面就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旅行的时候呢大家要准备哪些化妆品， 没错， 既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又不用那么累赘。 是的， 对吧？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首先 是 有唇妆部分， 就唇妆部分的口红， 然后我们的粉底、 这个、 不叫粉底， 就是底 妆，打底 妆 用的， 底妆用的。 说到 老师跟我们说的是 气垫 BB， 对， 没错。 还有我们的眼妆部分呢，是着重在眉毛就够了。 对对对， 对， 适当的可以带一个单色的眼影也 OK。 到底这个东西怎么能用这种简单的化妆品画出特别好看的效果呢？ 是的，今天我就不给，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试验了。今天还是 我有点心里害怕，我又要去做实验品了。好，我先废话不多说了，我到实验区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来画这些可爱的小妆啊。 OK， 没有问题。然后天一现在已经移步到表演区，你记得拿一下话筒。 OK， 好的好的，现在他们两个正在准备当中。蔡森老师准备好了吗？ 可以了。 OK 了是吗？好的， 对，我今天又要当小白鼠了。大家首先忽略我这张脸，只记住老师的手法和方法就够了啊。 好，来天一，我觉得你可以再往我这边坐一下。 好，我再往这个一梦这方向调一下位置。哎，好了吗？ 好的，没有问题。 好，蔡森老师，首先你打算教我们哪一部分的这个化妆小秘诀？ 我们这样先来，就是搞定一下这个眼妆部分。对，眼妆部分我刚才说了，对吧？就是我们可以拿腮红代替眼影，或者说后面的话眼影也可以代替腮红。 是的。 那如果我们出门的话啊，如果大家想戴眼影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戴这种，就是你看一盘四色这种。 一盘四色，然后 对它又方便，然后呢颜色也比较多啊，然后化妆的这个妆感也能画出不同的就效果。 对 吧？ OK， 那这个里面一般都会带这种小刷子，对吧？ 好，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小刷子来操作，或者如果没有刷子的这种彩盘的话，我们直接就用手指了。 好， 对， 手指是万能的。 对，然后呢，我们秋冬季也到了，对不对？秋天到了，那这种暖色系的妆容现在肯定是最流行的， 是的， 对吧？所以说，我们可以选一盘这种暖色系的四色眼影，对吧 ？OK， 没有问题。 那我们基本上用两个颜色就可以搞定一个眼妆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操作一下。 OK， 好的。 那我们可以选到里面这个一个偏橘色的这种啊，然后做这个大面积的涂，平涂，对， 平涂是吗？ 对，平涂，对。 对，它就是先给眼部打个底儿。 对，它瞬间让你眼睛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闪的这种珠光的亮片啊，就是特别显这个气色。 OK， 外面的导播老师可以给我们调一下这个表演区的镜头吗？因为要离天一的脸稍微近一下才能看出效果。 对 ，OK， 再近一点。 这个如果涂在女孩脸上，肯定这个妆感会更好啊。 那就给天一涂重一点。 对，这个这种颜色，我们就大面积涂啊。然后，尤其皮肤比较白的女孩，她会更显妆。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颜色啊，就是最深的这个棕色啊，暖棕色。 好。 然后画在这个睫毛根部的位置，双眼皮的褶皱线以内。 好。 做一个眼部的立体感的这种加强， 可以。 来，天一睁开眼睛， 因为天一是所以不是那么明显啊，所以说如果这种类型的眼型我们就把它画在这个后半部就 OK 了， 嗯 啊， 后半部就 OK， 这样显得眼睛会比较大一点是吗？ 对，会拉长一些，也 会有深， 对，因为画到前面说白了它看不见啊。 天一你最近是胖了吗？ 不显效果。 不要欺负我，真是我这被化妆没法反驳你，是不是？我大家要听好的是啊，如果很多单眼皮的女生，可能刚才老师的方法一定要记住，就是不要画在眼睛的正中间，是吧？眼往眼尾的地方多画一点， 多画一下，这样显得眼睛会比较有神。 对，因为你在那个你没有双眼皮嘛，你画了也看不出来，效果不太好。 其实像这种的话，你用一个深色眼影，相当于其实可以做出一个眼线的效果啊。 是， 对， 这样眼线就可以不画了。 哎，一梦感觉出变化了吗？我的眼睛，我这肉肉的单眼皮有没有变化？ 可以的。 其实最好的话就是在下眼影的部分同样啊进行一下操作。 对， 啊， 这样显得眼睛更大一点。 对，我就直接用深色的眼影先画一下。 嗯嗯， 这样的话尤其眼睛比较圆的这种类型会更明显。 那么岑岑老师呢现在是正在给天一画， 看啊， 就是下眼睛下面的这一部分。 对， 眼影。 其实这样的话， 下眼影 基本上我们眼睛已经放大一圈了。 不是天一，你知道你这么一， 我好紧张，你知道？ 仰天长啸啊！ 我特别紧张，因为就是从来没有被画过眼睛，所以我想知道现在我眼睛有没有变得更大一点。 哎，其实我觉得贴个双眼皮可好了。 对，就是，但是眼睛是有点肿啊。刚才我们其实护肤里其实还可以带一个就是去肿的这种眼部精华啊，在化妆之前用一些啊，效果会比现在更好。 比较好。 对， 嗯， 我觉得我默默的又被指责了，眼睛有点肿。 没有关系。 对，那如果说大家就是刚才说了，我只带了一支眉笔，对吧？ 对， 那代替眼线笔的话，就是一样的啊，在这个眼部。 好。 你看，给天一吓的。 待会儿该流泪了。 对，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因为眉笔啊比较硬啊， 嗯， 所以说在眼尾的部分画一点点就 OK 了。 嗯， 如果画太里面的话呢，这个眼皮可能会受不了 啊。这是眉笔。 对，因为 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用眉笔可以代替眼线。 对，而且眉笔相对来说呢，它没有眼线笔那么容易上色。 对， 所以说我们就不要 一直刮刮刮， 对，会很难受，所以说我们尽量就画在尾部，画一点点就 OK 了啊，嗯嗯。然后呢，就是紧接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眉毛，对吧？ 那我们其实一支眉笔就可以搞定了，也就是大家画眉毛呢，比方眉毛本来比较淡的这种情况下啊，或比较短，那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眉尾的部分把它拉长啊，然后呢，比方空隙的地方啊。填空，像做填空题一样把这空填上就 OK 了。 好， 快速的。对，嗯， 老师是在变相说我的眉毛又有空隙又不够长吗？ 你看我都没怎么画吗？就眉毛画太， 眉毛已经很浓了， 眉毛已经很好了。对，我们就补一点。 男生跟女生不一样， 啊，对 对，男生和女生是不一样的。 女孩一般眉毛都比较淡嘛，我们就快速的用这种眉笔来补一下就 OK 了。嗯，那 所以眼妆部分这样就算是可以了是吗？ 对对对。 嗯，老师， 你应该再戴个假发。 怎么了？现在变得很妩媚吗？难道？所以大家忽略我这张脸，只要记住老师的手法啊。 所以说刚才说了，那我比方说我没有戴眼影，对吧？我戴了一个腮红，你戴了一个橘色或粉色的，对不对？ 嗯。 那我建议大家尽量去用橘色。 橙色的。 啊，对，这个因为它比较百搭一些，安全一些。因为粉色呢， 老师可以冲着我们镜头再给大家 对 看一眼吗？ 因为 粉就手稍微挡着一下，因为 有 点反光。 OK 吗？ 哦，可以可以。 对，因为粉色呢还是比较容易显肿，而且再一个呢它也比较挑肤色啊，所以说那我们可以用这种橙色的去代替当眼影也是 OK 的啊，都没有问题。那用手直接上啊，或者说有刷子更好的话用刷子也是 OK 的。 那个刚才的那个眼影是和它可以一起来的吗？还是 对，刚才那个眼影如果没带腮红可以把它当做腮红来用也是 OK 的。 嗯，好的。那现在就是用腮红当眼影是吧？ 对，然后呢 用刚才的眼影呢再来当一下腮红。嗯， 我觉得我今天下了节目大家又会看我吓一跳。 对，比方说哎你看这种对吧， 嗯， 这个颜色也蛮橘色的啊，就可以当做腮红来用。 好， 是一样的，可以涂在这个，而且它有一些光泽感，对吧？ 对， 显得这个皮肤状态也会很好。 对， 嗯， 好，现在天一现在岑岑老师正在用这个应该是眼影 对 腮红涂在天一的脸上， 然后呢？ 其实效果还是蛮明显的， 能看出来是吗？忽略我的这张脸，只看手法哦。 镜呢，妆容会吃掉一部分，对吧？如果说就是本身来看的话，质感是 OK 的。 嗯， 下面是下面老师要用到是哪一部分的妆了？ 刚才就是我们着重的去讲的这个唇妆的部分，对吧？啊，那假设啊。 假设大家听我说，假设 假设他之前已经涂过这个唇润唇膏了， 我觉得天又要像吃小孩一样， 对，我们就把它擦掉， 画个自然点的、 好，今天画个自然点， 今天画一个自然点的那个唇妆， 对，就展示一个自然点的，对吧？那比方说哎，这种豆沙色系的啊，刚才我也讲过了、对吧， 对， 豆沙色系的 okay, 啊 OK 嗯，这种唇釉既简单呢又好操作， 对 啊，然后呢它的效果也是很自然的， 对， 你看这个男士涂其实它都不突兀， 这是一个豆沙色的， 对，然后呢它有 这是浅豆沙， 对，然后涂上以后你的唇部整个很饱和，对，很有这个、 你现在变得很妩媚哦， 又很滋润的感觉，对吧？它不会很突兀，基本上就接近唇色了，涂上 是 只是亮了一个度而已， 对，而且女生涂的话、我就真的觉得它会很显气色，毕竟 对，你看其实我近看的话，天一来涂的话，它只是亮了而已。对于男生来讲，其实颜色来讲都是很自然的。 是的，上镜 基本 完全 OK 的。 对，基本上都是接近自己本身唇色啊，做一个调整。 嗯， 那如果说我们做一个最基础的妆容，其实这样很快速就完成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对，没错， 对吧？ 你看这才三分钟。 对，老师可以再给我们总结，拿我这张脸为例啊。首先，大家可以 我先把那个油洗洗， 还是有点。 还是有点亮， 待会儿老师还要继续给天一涂其他人的 对， 刚才我们不说了嘛，对吧？如果说哎，那我今天想稍微更时髦一点，嗯，或者说妆感更强一点，那我们就可以换一支唇膏来涂，对吧？换一支这种相对亮色一点的 珊瑚红， 对，没事，一会儿给你擦了啊。 好， 来牺牲一下，给大家看看效果，对吧？ 待会儿天一没法下班， 嗯， 下班没法回去了。 你看啊，就刚才你说到那个方法，就是比方涂一些润唇膏，然后稀释掉它的颜色。 嗯，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没把你的刚才的唇蜜全擦掉，所以说这样涂起来饱和度就没有那么高。 对，因为稀释了一部分嘛。 对，有颜色吗？镜头上看， 就镜头上看颜色有变化吗？ 有 是吧？ 就比较发橘色。 对，像这种色系的话，这个秋季出去旅行涂起来都是很 天一，你往我这边扭一下，我看一下。就是那种 就现实中跟上镜有什么 比较 差不多？ 粉一点， 偏粉一点是吗？所以大家 暖色调， 对，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这个两个颜色来去综合一下，调一个自己更需要的颜色啊，对吧？ 也是能弄出很多种的唇色的。 对，没错。 最后一个吃小孩的颜色，我们不要展示了吧？对，就是如果说那我们到一些街拍的地方，对不对？比方去香港啊什么这种的，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相对来讲 亮红、 更亮的一些啊，西瓜红啊、樱桃红啊，对吧？然后来去增强我们的妆感， 对 啊，去更时髦。 老师可以拿我这张脸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从眼妆到这个唇妆这个部分可以注意的细节，给大家提个醒。 其实老师刚才有一步没有说，就是他的这个底妆，底妆还是要气垫 BB 打着。 对，因为底妆部分我就不展示了啊，今天啊，如果底妆部分的话，那我们就是在做好日常护肤的这种情况下呢，直接拿这个气垫 BB 啊，气垫 BB。这个很方便啊，里面带着粉扑这种。 对， 我们直接比方说哎，今天已经妆都快化了，对吧？那我们在这个 T 区就是拿这个海绵去按压啊，然后这时候这个棉扑上尽量少蘸一些这个BB 霜的这个粉底。 好， 因为蘸太多的话呢，也容易就是因为有汗液啊什么的会引起这个搓泥这种情况啊。 哇， 对，所以说那我们先用这个海绵把油分吸掉。 好 然后后面呢，我们再进行二次的去补妆。 天一，你刚才没有刚才那么油了脸。 对，因为说白了，刚才我在画的时候，这油太多，对吧？它也会影响妆容的效果。 是， 哎，我怎么觉得我做一期节目要被你们攻击这么多，脸又油，眉毛又不够密， 然后又胖了。 对，你是男孩 ，OK 了。嗯， 但是这个问题好像大家女生其实也会遇到，对吧？比如说脸出油了，比如说眉毛不够密、不够长，这时候大家注意这几个细节，对吧？老师，再我们从头捋一遍，好吧？ 对，那第一部分刚才讲过了啊，就是底妆的部分啊。那我们就是比方正常护肤完，然后拿 BB 霜去打底啊，调一下肤色就 OK 了。啊，或者在妆花的时候可以用它再次进行补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眼妆部分，对吧？眼妆部分呢，我们用两个颜色的眼影其实就差不多了啊。那我们其实可以带一盘四色的，然后呢，我们可以调出其实两种不同的妆感，甚至三种不同的妆感啊，就是这种四色的彩盘。 四色彩盘。 刚才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对吧 ？OK、嗯。 对，啊，然后呢，用两个颜色做一个浅色的做一个打底啊、嗯，一个深色的。加深的个根部啊，就 OK 了。 好， 这样眼部就放大了。然后呢，带一个眉笔啊，眉笔呢可以用来画眉毛，然后也可以用来当眼线笔啊、 嗯。 其实眼妆、眉妆部分基本上快速解决就 OK 了。 嗯， 然后呢，刚才说到就是腮红，对吧？腮红我们如果没有带腮红，可以用眼影里面的彩色进行代替啊、嗯，然后也可以快速提升气色。嗯，那最后一部分就是唇妆啊，唇妆我们。至少大家带三个口红以上， 三个口红、 啊、裸色系的一个、嗯、啊，然后呢，中间调的这种橙色珊瑚红来一个 okay, 啊，然后大红色来一个 ，OK。 嗯，好的， 好， 谢谢灿森老师， 好，谢谢灿森老师。 嗯，那我们化妆间的这一部分呢，就差不多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天一。大家看到我这张脸今天有点多了点颜色， 看一下啊， 是因为对，是因为我们的老师刚刚以我的脸为例子来教大家在旅行当中用极少的化妆品怎么能做出不一样的效果。哎，效果是不是挺明显的，看着 是还是很明显的，就是、见到本 见到本人你怎么言犹豫止，什么意思？ 不是 有什么那么大变化吗？ 你知道吗？因为天一他所用的这个应该是眼影的部分作为腮红嘛， 对， 所以他这个珠光就是比较 明显， 所以就是你是不灵不灵的现在。 所以各位的旅行当中的朋友啊，得可以用这个方法试一下，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对吧？即使一个男性的这个脸画出来，其实还是能看出差别的。 对，没错，所以。非常感谢今天灿森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内容。 嗯， 好的，那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秘密花语。 秘密花语， 秘密花语，哎，其实也是我最近就是想的一个事情啊。 你想什么事情？犹豫这么久？ 不是，哎，你知不知道最近啊，就是很火的一个综艺节目叫《爸爸去哪儿》。 对呀、啊，每年都有很火的这档， 年底无忌了。 对 对， 这个。我特别喜欢那个陈小春的儿子 啊 ，Jasper， 嗯 啊，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大概 我看了一点点， 就是刷微博什么也都一定在了，我觉得老师也应该看了吧， 对 对， 很火， 对，很喜欢 Jasper。然后，哎，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教育的问题。 嗯，你说， 就是父母教育孩子的问题。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个，《爸爸去哪儿》有一种感觉啊， 什么感觉？ 就是那个嗯哼， 嗯 嗯哼。嗯哼，就是杜江的儿子，杜江和霍思燕的，当然了，我觉得孩子嘛，肯定都他们都是会有一些孩子气啊， 对 啊、闹脾气啊或者怎么样都很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嗯哼和那个 Jasper 他们两个的对比，就是会比较明显。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只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嗯哼也非常可爱啊、 嗯， 只不过我觉得他相比 Jasper 的话，他会更有一点点娇气。 娇气， 对，就是我觉得 Jasper 是一个非常非常听话，非常懂，就他们两个属于一个极端， 嗯， 非常 听话，特别的懂事听话， 对，听话，然后另一个就是比较调皮的， 调皮捣蛋， 然后调皮捣蛋，然后还比有点娇气的这样子的， 嗯，嗯， 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比较喜欢倾向于这两个哪个孩子， 我觉得应该是 综合体吧，我觉得哪一个极端都不太好。比如说孩子啊，我觉得孩子天性就应该很释放， 是 对吧？他不能太乖了。 对，我所以我很喜欢嗯哼这一点。 嗯， 但是有的时候遇见事情的时候， 嗯， 反而会觉得 Jasper 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你带出去会，哎，没有那么的麻烦。 我跟你说，现在小孩都诡异着呢，你想让他对，你想让他特别听话不太可能。我给你讲个小段你就知道了。 来，你说说。 我一个女同事啊， 嗯， 她有一天早上。就第一天孩子上学，然后他帮孩子收拾书包，结果把那个思想政治那本书给忘带了，结果他那个在车上就跟孩子说，哎呀，妈妈不小心把这本书忘带了，回头你跟老师解释一下。结果你猜他孩子跟他说什么？ 说什么？ 妈妈，那这不是你的错吗？那你去跟老师说好了。然后我这个同事就特别尴尬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下被堵住了。这个话 他没有说错啊。 对，然后他想到说，哎，老师说不是要说孩子跟家长一起准备吗？你看你都没有准备，所以这也是你的错呀。然后他孩子想了一会儿说，嗯，那好吧，老师不会说我吧。就说现在的小孩的思维方式跟我们那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其实包括这个节目当中的吴尊， 嗯， 男神呢， 对，现在也还是很帅， 现在哎呀 不像孩儿 他 爸， 他几乎都没有变好吗？ 对， 然后他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是他和孩子是对等的，他每一次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要么就是弯着腰， 嗯， 要么就是蹲下来和他是平视的。 哎，我觉得这个细节特别好。 对，这个细节非常好。再一个呢，就是他会跟孩子交流， 嗯， 就是我会告诉你我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为了就是对你又有什么好处，他会说出来，他不会担心你到底能不能听懂啊什么的，他会以很平等的一个角度去跟他说，像朋友一样去交流。 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啊，有的时候把孩子感觉他们太小听不懂道理，但其实是我们太低估了孩子的理解能力。 哎，没错， 尤其现在的孩子，他从小在一个媒介特别丰富的环境当中长大， 对， 他对很多事物的认知其实比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要成熟的更早。 对对对，是， 所以家长 会打王者荣耀， 对，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家长一定要善于去沟通，尤其像朋友一样的这种平等。 对对对， 我觉得这对于孩子的心理成长也是特别有帮助。 是的， 嗯， 同时我觉得就是陈小春大哥， 嗯， 这样的一个形象吧，我觉得他对小小春是有一点点凶的。 凶， 就包括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都严父嘛，严父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 就说父爱如山嘛。 对， 然后我觉得陈小春的这种教育就是不能说他错， 嗯， 但是我希望他尽量的还是展现出，就平时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爸爸也还是要展现出一种慈父的形象，不管你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好像男孩跟父亲交流都会少一点是吧？蔡春老师也 这样。对对对，基本上 你呢 很少说溺爱话 是吧？ 对， 好像我这么给您举例子吧，我跟我妈妈打电话， 嗯， 基本是一周七次，就是每天一次。 对， 但是跟我爸呢大概就降到每周一次左右。 很有可能就是你妈妈在这通电话，然后你爸爸在这插几嘴。 我爸会吃醋，我爸会跟我妈说，哼，你看都不给我打电话 啊。我爸也 是， 是 不是会这样？ 我爸爸也是。 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两代人沟通之间的存在的一个遗留 问 题，问 题 对吧？遗留问题， 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可能当父亲呢，也要适当的多跟孩子，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子啊， 嗯， 都要多沟通。这样呢，可能对你们亲子关系的培养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基础。 对，没错。嗯，所以，是的， 你是有什么感想？我以为你又说，跟 我 爸以后要怎么样？ 我想， 所以沟通很重要。 一个是这个，再一个我突然想到，明天假期了嘛？ 对， 我想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会选择旅行，像有一部分人呢，他会选择 回家。对， 就像我觉得。这种马上就要毕业的人， 嗯， 我觉得我就要选择回家 了，多跟爸妈都待一 待。因为这算是应该是就是学生时代最后一个寒 假 了吧，最后 一个 寒假。 嗯， 啊不，国庆假期，不好意思， 还没有到寒假， 对，国庆假期了，所以要回去多陪父母。如果一旦工作以后要忙起来的话，就会很少有时间再去陪伴他们了。 哎，我觉得大家即使出去玩啊，也别忘了把这些美景啊、趣事 啊， 及时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分享一下，把这份快乐带给爸爸妈妈。如果有条件的话， 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 是的， 别嫌累啊，这个共同记忆很珍贵。 哎，对，所以呢，也是提前祝大家十一快乐。 对，十一玩的开心，也要美美的，别忘了我们教大家的小妙招。 没错，如果你实在 我都牺牲化妆成这样了。 是的，如果你实在记不住呢，就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回放。我们的回放的观看方式呢，就是下载我们的易直播，然后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啦。 就看到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了，把这小方法记起来，美美的去过你的十一长假吧。 没错，那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女神百分百哦，它是每天下午的四点为大家准时奉上的。同时呢，今天也非常感谢灿森老师又一次的参加了我们的节目。 对，感谢 跟我们分享这个化妆的经验。 我要把名字再说一遍，感谢为 Make 形象管理工作室的我们的灿森老师，感谢你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 灿森老师，以后有时间还是要多来我们节目的。 对，接下来是什么节目呢？ 接下来呢是魔方秀之九八二活力榜，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拜拜，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啊？下周吧， 后天， 下周 每天都见。 对，拜拜， 拜拜， 拜拜。Shake your booty, boys.